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美国以军事演习为名，13号将驻日美军基地的爱国者3导弹一支炮队经由釜山港运进南朝鲜，并部署在全罗北道群山。